据报道，南朝鲜的反对萨德部署的六个市民社会团体代表8月8号举行紧急对策会议，决定抗议当局策划测定萨德的电磁波和噪音，并对此予以制止，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和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等团体10号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进行旨在部署萨德的环境影响评估。这天，当局迫于市民社会团体和居民的强烈抗议斗争，不得不取消了一个原定公开测定萨德电磁波和噪音的计划。